公读训道篇第八章。有谁相似智者？有谁会解释事理？智慧使人的面容焕发，使严肃的容貌变为温和。为了向天主起的誓，你应遵守君王的命令，你不可由他面前仓促离去，也不可行恶，因为凡他喜欢的事都可随意执行。原来君王的话具有威力，谁敢向他说你做什么？遵守戒命的不会遇到灾祸。智者的心能辨识时机和判断。的确，世事都有定时和定案，但重大的负担仍压在人身上，因为人不知道将来要发生什么事，谁能告诉他如何要发生？没有人有权将生气保留不失，也没有人能支配死期。战场上没有人能退役，邪恶救不了作恶的人。我看见了这一切，专心研究在太阳下所行的一切事。有时统治人的人自受其害，有时我看见恶人被抬去安葬，而行义的人反离开圣地，在城中也被人遗忘。这也是虚幻，因为惩恶的定案未有迅速执行，世人因此充满了行恶的偏向。恶人虽百次行恶，仍想长寿，姑且不论。但我确实知道，那敬畏天主的人，因他们在天主前起敬其位，必得幸福。而恶人必得不到幸福，他的时日如影，绝不能久长，因为他不敬畏天主。在世上，还有一件虚幻的事，就是一人所遭遇的反如恶人所应得的，而恶人所遭遇的反如一人所应得的。我虽说这也是虚幻，为此我称赞快乐，因为在太阳下，人除了吃喝行乐外别无幸福，因为这是人在天主赏他在太阳下的一生岁月内从他的劳苦中所获得的幸福。当我专心追求智慧，观察人在世上连黑夜白日都不能闭目安眠所行的工作时，我面对天主的一切作为，发觉人绝不能知道在太阳下所发生的一切事。人虽然努力研究，终归无法得知，纵然有智者以为知道了，仍是一无所知。